第四集。 祝瑞站在刑侦办公室的门口。 啊，孟警官。 哦。 孟昭看了他一眼。此刻他的脑海之中正在飞速地思考着审问祝瑞的流程。他把祝瑞带到了讯问室。 坐吧。 孟警官，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你母亲恢复得怎么样了？唉， 毫无恢复的迹象。毕竟20多年来一直在注射这种药物。医生说中枢神经损伤得太严重，除非出现奇迹，否则可能一辈子都这样了。孟警官，我想带母亲回美国，看看美国有没有医院能治疗。什么时候能让我回去啊？ 在此之前，祝瑞也曾通过程韵几次询问什么时候能回美国。这么着急回去，真的只是出于想让母亲接受更好的治疗这种考量吗？ 哦，你先不要着急回去，我们所提供的医疗设备和医师绝不比美国差，这一点你大可放心。现在需要你就一些事情配合调查，调查完成后你就可以回去了。 行，孟警官，你问吧。 你之前说陈玉是被吴嘉义害死的，能说一下细节吗？有没有证据？ 证据是没有，而且说实话，我也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件事儿。 所以关于吴嘉义害死陈玉这件事，仅仅是你的猜测。 虽然是我的猜测，但是孟警官，你想想看，当时文鼎房地产的管事人就是吴嘉义，拖欠工资也是他的主意，陈玉作为带头人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这不是他干的还能有谁啊？ 那这件事还有没有其他知情者？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吴嘉义这个人既狠毒又谨慎，这种事儿他应该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的。 你对他挺了解。 毕竟共事过一段时间，那个人真的是想想就觉得脊背发凉。 之前你说过吴嘉义绑架过你的儿子，还记得当时绑匪怎么跟你说的吗？ 绑匪说想要我儿子活命，我知道该怎么做。 你儿子什么时候被绑架的？ 我想想。 祝瑞的眉间微微的起了褶皱，似乎在认真的回忆着。 应该是2002年的4月中旬。 具体是哪天？ 好像是4月22号。 绑匪绑了你儿子多长时间？ 挺长时间的，大概。 又是片刻的犹豫，看得出来祝瑞的眼神里闪过了一丝慌乱。 大概有7-8个小时吧。 什么时候绑匪放你儿子回来了？ 我一把股权卖了，我儿子就回来了。 具体时间呢？ 孟昭语气平静，他一直盯着祝瑞，他看见祝瑞的额头上冒出了细小的汗珠。 好像是早上8点多。哎呀，20年前的事儿了，真的是有点记不太清了。 在孟昭的连续追问之下，祝瑞有些坐不住了，看着眼前这个人眼神开始乱瞟，小动作也越来越多，孟昭意识到祝瑞很有可能是在撒谎。孟昭继续不动声色地盯着他，在孟昭锐利目光的注视之下，祝瑞显得更加的慌乱，他开始紧张地吞咽着口水。将祝瑞所有的反应都尽收眼底之后，孟昭才开口了。 行，那绑架的事就先不说了。 说完，孟昭打开文件夹，从里头抽出一张照片，推到了祝瑞的面前。 对陈玉这个人你了解吗？ 哦，不算太了解，我当时不负责打理公司的主要事务，也不认同吴嘉义的做法，只知道这个人是带头讨薪的，其他的事情我没有过多问过。 陈玉有个儿子叫陈衍，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周衍这个人呢？也没听说过。 祝瑞摇摇头，看上去一脸的茫然。孟昭又从文件夹里拿出一张周衍的照片，他把陈玉和周衍的照片平齐，说 你再仔细看看，真不认识。 朱瑞盯着那两张照片，几秒之后，他抬头看向了孟昭。 哎呀， 真不认识啊，孟警官。 孟昭观察着他脸上任何一丝细微的表情变化，来判断他到底是否是在说谎。 那好，朱先生，我给你简单说一说这件事。照片上这个年轻人是陈玉的儿子，原名陈衍。陈玉死后母亲改嫁，他随继父改名周衍。一个半月前，周衍被人所杀，真凶到现在都没有落网。而周衍被杀就是导致吴嘉义死亡的一连串事件的开端。在侦破周衍案的过程中，我们从海外收到了一些带有线索的消息，而这些消息目的就是为了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到吴氏父子身上。所以这个给我们提供线索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杀害周衍和策划这一切的真凶。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听完孟昭的这段话，祝瑞的表情有点懵。 孟警官啊，这件事儿有点复杂，我没太听懂。 没听懂是吧？那你直接看吧。 说罢，孟昭拿出了卢阳与自称暗龙受害者的聊天截图，还有那封赵云华误杀赵衍的邮件截图，问 怎么样，有印象吗？ 看完这两张截图，祝瑞看向了孟昭。 孟警官，您给我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你的居住地是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对吧？经调查，我们发现这两则关键性的消息都来源于这个地址。 我真的不知道啊，孟警官，这不是我发的呀！现在这科技这么发达，这些东西都能是伪造的呀！再说了，我知道十天前还在国外，这国内的事怎么可能是我策划的？还是杀人这种事情，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 那祝先生，请问你是否能提供你在亚特兰大的具体住址以及家人的联系方式，配合我们的进一步调查？ 这不合适吧？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我的家人也都在美国，你这样侵犯了我的隐私权，请允许我联系美国大使馆，你们不能这样冤枉我。 一旦查明事实真相，该是你的清白，谁也夺不走。既然你不便配合，那就算了。但是祝先生，我想提醒你一句，如果查出你有犯罪事实，那接下来的事可就不是大使馆能插手的了。今天就这样吧。 孟昭将照片收回来，他对程韵说， 给祝先生找个房间休息。 程韵带着祝瑞离开之后，孟昭在讯问室里陷入到沉思。 祝瑞的种种回答并不太容易分辨真假，他所提供的很多信息，譬如不认识周衍，也不知道周衍与陈玉直接的关系等等，从神色和语气来看，似乎并不像是在撒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他已经预想到这种情况，从而提前做好了心理和话术上的准备。但还有一些事，祝瑞应该在撒谎，其中祝瑞儿子被绑架这件事可信度最低，这么严重的事情，身为父亲却遗忘了大部分细节。从这么多年的办案经验来看，一般受害者面对这么大的变故，应该会对其中的细节记得很清楚。当然也不能排除当年确有此事，但因为时间太久记不清细节这种情况。如果祝瑞在这件事上的确撒了谎，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出于发泄恨意的目的而夸大其词的编造故事，强化吴嘉义的恶人形象，从而推波助澜吗？至于其他信息还真是不好说，仅凭祝瑞的神色和语气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幕后推手是祝瑞吗？消息是不是他发送的？给我和卢阳提供消息的 IP 地址究竟是不是伪造的？这些疑点还是得想办法找到确切的证据才行。 这么想着，孟昭径直来到了徐局的办公室，他敲了敲门。 进来。 徐局，有件事需要和您申请。 说吧。 我需要一个人去美国替我确认一些事情，以判断朱瑞是否是整件事的幕后推手。 跨国办案？没那么好办，中间要注意很多东西，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和美国警方出现冲突。 徐局想了想，他拿过桌前的座机拨通了电话。 你过来一下。 电话挂断，徐局继续他手上的工作。 徐局刚刚找的是谁呢？ 孟昭猜测着这个人选。这时虚掩的门被推开了，任斌走了进来。 徐局。 是任斌。 徐局将情况讲明之后， 他对任斌说， 这种事情你有过经验，局里上下派你去是最稳妥的，你有什么想法？ 我接受安排。 那好，你跟孟昭对接，准备去美国，事关重大，一定要好好确认。 好的，徐局。 任斌走后，孟昭有些犹豫，想了一想，他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了口。 徐局，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任斌。 放心吧，他心里有数。 徐局既然都这么说了，孟昭也不好再说什么。这时孟昭兜里的手机震了一下，孟昭跟徐局打了一声招呼，离开了办公室。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